让电视公司给开除了 啊啊 不，被强迫退休了。 哦，你不演电视剧了？ 谁说的？ 嗯， 不过人家现在是标榜俊男美女年轻的。 哦，那你们这些位开疆辟域的老臣呢？ 人老珠黄不值钱了，哪儿凉快呀、啊、哪儿待着去。 哟，那您现在在哪儿凉快呢？ 我现在当学生呢。 哦，您学什么呢？ 学医呀、 啊。哦，哎呦，80岁学吹鼓手啊。 现学哪成啊？ 那您这个医术， 我已经学了20多年了。哦，这事儿您不知道啊？ 嗯，不知道。 我在市里呢，开了一家医馆跟药铺。 您这个药铺的字号是 香蕉糖。 哦，对，香蕉糖那准得好吃。 您在市里夜市附近一打听啊， 嗯， 有位香蕉糖田先生，那就是我。大伙儿全知道。 哦，那么那个薄荷糖梁先生呢？ 那我们是连锁店呢。还有天津茶糕糖的苦先生，上海红果糖的酸大夫，我们都是装在一个瓶子里。 好吧，您这儿卖药糖来了？ 什么卖药糖啊？ 您不是说是香蕉糖吗？ 我这是相逢之相 啊， 交友之交。 哦，这么个香蕉糖啊。 哎，对了，今天呢我是来这儿散发宣传单的。 哦，好好，您还有吗？给我一张。 哎呦，没了，发光。 哦哦，没有了。 哎，不过呢我可以给您背背啊这个传单的全文。 哎呦，那好，您说说吧。有亲戚朋友得了病啊，好给您推荐推荐，介绍介绍。 好，那您听着啊。 哎，好。 夫人生天地之间，以命立命，以心居心。 嗯， 若不将方寸置之于中正之处，倘失于两翼之隔，则千变万化，一狠心毒，是令人罕见矣。善人心以方寸为要地，诚于中，行于外，人心不可瞒，不可昧，不可亏，不可屈。此所谓人心之四大纲目矣。 好， 今本堂诚修此丹，偶尔就诙谐之词，不足以动君子之视听，实欲嘲笑小人之品行，乃济世良方，一人之圣药也。 哦， 此药能消三焦之火，助五脏六腑之灵，破七情六欲之闷，走360骨节之巧，更通280穴道，通行遍体之经络，无论男女老幼，一切诸虚百损，心惊反复，令人不测等症，常服此药大有功效，妙难尽数，用当通神，屡试屡验，百发百中，不信者请尝试之，方知于焉不谬也。 我真不少啊。不过您可没提这治什么病啊？ 内科外科您别找我，那我治不了。 哦，您是专门小儿科？ 我没学过。 哦，那是骨科吧？ 不会。 那您治什么呀？ 我是特别科。 特别科？还有特别科呢？ 哎，治100多样人身上的坏病。 哦，什么是坏病啊？ 就是坏毛病。 哦， 这坏毛病啊还分好几种。 哦，您慢慢说。 首先说有一种霉症。 杨梅大疮啊？ 不是，没有之霉。 都没有什么呀？ 没根基，没品性，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没德行，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 哎呦， 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病。 哟， 没真章，没恻隐，没身份，没尺寸。 嗯， 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 嗯， 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儿，没血性，没心眼儿，没大小，没深浅，没茬找茬，没事儿找事儿，没话找话。 呵， 没理懒理，没缝下去，没好主意，什么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羞没臊，没准稿子等症，均皆治之。 哎呦，要得了这些个病得吃什么药啊？ 吃伸腿瞪眼丸 啊。 一伸腿一瞪眼，那不就完了吗？ 病就完了 啊啊！人呢？ 好了。 这药吃起来方便吗？ 方便。哎，不过呀，得用药引子。 这引子好找吗？ 哎呦，日常用品家家必备啊。 什么药引子呀？ 用奇力樟脑丸，拿煤油冲服。 哎呦，烧耗子呀，这是。 得了这种病啊，就得给他用这药引子。 哎呦，那您说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种啊，布政。 哎，什么布政？您说说，我们听听。 一治不公道，还治不体谅。 哦哦， 不憨厚，不认账 啊， 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依好，不实交，不妥靠，不开招，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 啊， 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向前，不拉线，不估面，不合槽，不抱板，不挂火，不担沉重，不踏泥儿，不让过，不够格，不使劲，不分拢，不认错，不知自爱，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什么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打不交，不同情理，不是东西等症，尽皆治之。 哎呦，好家伙，要得了这些个病又该吃什么药啊？ 要吃绝命丹。 哎呦，吃下去就绝了命了。 哎，不不，绝对保住你的命了。 哎呦，那么这个又要用什么药引子呢？ 农药四两，用 DDT 冲服。 哎呦，我越听这药引子越别扭。哎，您这药铺开了多久了？ 啊，有几年了。 快关门了吧？ 不是，哎，你这是怎么说话？ 我看的是非关不可。 为什么呀？ 您刚才说这些病都是人身上的坏毛病，自己个儿瞒着还瞒不住呢，谁肯往外说呀？哦，到您这儿去了，先生，您给我看看，我现在不公道不认错，让他们呢用这个录影机给我抓住了，我还有点一面理儿，一嘴的仁义道德， 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哎，这话我可没说 我可没说这话啊。 哎，您那弄拧了，有病的呀，不会不打自招的 啊， 他自个儿不说，难道我就不知道吗？ 您怎么知道的呢？ 观其外而知其内 啊！ 孔子有云：“谋子不能引争恶。” 哦， 这人要是有病没病啊，打我眼前一过，我就看出来了 啊！ 我学的是这个呀。 哦，那好啊，今儿个您在这儿看看，瞧瞧谁有这种病。瞧瞧 这些个人里头啊。没有 啊，对，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呀？谁轻饶不了你。 哎，不，这些人里他是没有吗？ 哦， 不过呀，有一位有这路病。 谁呀？ 就是你。 我。 对，尊驾。 哎，你这不是胡说吗？ 啊， 我能吃能喝的，我有什么病？ 哎，越是吃的多喝的多，这病情就越厉害哟。 就是啊。 啊，我这特别科。就是专门研究这路病的。 哎，我还真不知道我有这种病呢。 你站好了 啊， 你那扬起脸来我看看。 哎呦这怎么了？ 眼神发散 啊， 耳边发干 啊， 鼻翅也翘了，嘴唇也青了。 耶， 哎呀，恐怕没有多少活头啊。 哟，我要玩完了。 哦，不，你就好了。 怎么呢？ 你碰见我这特别科的大夫不就好了吗？ 对对对，那请您赶紧给我治治吧。 可以啊，那那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啊。 怎么在这儿还不行啊？ 不行啊，在这儿治我给您诊脉不诊脉啊？ 诊脉呀， 诊断出病源来，那我说不说呢？ 说呀。 那哪行啊？ 怎么 得这路病啊？是现眼的病。怕人知道，当着这么些人，我一说出你的病源，大家伙这么一听，哎呦，这家伙感情这么坏啊！大家伙一骂，你这脸上挂不住了。哎，你有这炉病啊？你怕人家笑话呀？你就摇着脑袋说了，没有，知道的是你不说实话，要不了解的，仿佛我这个大夫没能耐。结果是你这病也耽误了，我这个大夫的名誉也损坏了。 哎，不，您放心，我不是那种人，有我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那好，那您请坐吧。 好。 低点头。 哎， 怎么？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诊墨呀。 这墨门在脑袋上啊，您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哦，那么你说这个墨门在哪儿呢？ 在手腕子上，在这儿啊。 我知道，这儿有块骨头叫关骨。 嗯，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中指找关骨，左右六墨。通入人的心肝脾胃肾，对吧？ 对呀， 那是内外科呀。 那你 我这是特别科呀。 嘿，我把这茬给忘了。 你坐好了吗？ 哎，坐坐。哎， 治过吗？ 没有，这特别科呀，我头回听说。 哦，你听谁说的？ 哎，这不是刚听你说吗？ 啊，对。这几天这饮食怎么样啊？ 嘿，就是吃的多。 哎，越吃的多，你这病越重。 哟，我怎么会单有这路病呢？ 就是嘛，来来来，咳嗽一声。哎呀， 哎呀，这怎么了？吓我一大跳！您， 你这个病不轻啊。 是，轻的也让你给吓中了。 先说你这个病源，你是有打气上所得。 嗯，对， 对不对？ 嘿，我还真佩服您。 怎么样？ 没错，是由气上所得。 嗯， 我呀、就是爱生闷气。看见别人做事不公平，我就特别爱生闷气。 哎，不，你不是那种气，你是气人有笑人无这么一路气。 我哟，我怎么会有这路气呢？ 嗯，对不对？ 这呀， 哎， 我 也要是没有这病，我就不治了。 哎，别去，哎呀，有是有，不过不多就是了。 哎，这不结了吗？治过没有？ 没有、嗯、好不容易今天才碰见您这位特别科。 哎，耽误了 啊。 现在又勾出病来了。 又勾出什么并发症来了？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啊， 现在呢又勾出来净光棍怕帐主，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 哎， 长处捏短处掐，又种谷又埋饭， 哎， 一马勺坏一波，软的气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站钢沿，说大话使小钱，哭市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一片舌两片嘴，借风使船，得了便宜卖乖，假公济私以怨报德，自显真能引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是心非见财眼开，十亲才黑六亲不认，笑里藏刀吃里扒外，赊借如白捡，还账认倒霉啊，瞒上不瞒下，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要钱不要脸，笑贫不笑娼，你是有点拍打骂虎下，坑蒙拐骗爬，狼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伦理，不近人情等症，你是尽皆有之啊。 哎，这些病都让我得了。 这是说你的病源 呢。那我的病况呢？ 我还没说呢。 那您倒是说呀。 三个字儿，伤，字破。 这伤， 伤风败俗，伤天害理。自欺欺人，自私自利。 那破呢？ 破坏道德，破坏伦理，破坏国格，破坏公义。 哎呦， 破坏团结，破坏士气。有肝公愤，可为千古之罪人。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说吧，我治不了了。您呢，另请高明吧。 对了，把我送医院去吧。 不行了，医院也拒收了，医院也保不了你了。 那怎么办呢？ 哎，倒是有个偏方。 哦，扎针。 不，枪毙。 去你的！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一段在现在相声舞台上啊，已经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的传统相声里的贯口活杨耀芳。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白痴》。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是千奇百怪，形形色色。 是啊，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这么一种人呢， 嗯， 非常特殊， 嗯。哪种人呢？ 叫嘴上抹石灰。 这话是 白痴。 哦，白痴啊。 啊，不，不花钱，专门白吃白喝的白痴。 哦，不过那也得看碰见什么人呢。 什么人也可以。 哎，不，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人渣子》。 相声啊，是传统留下来的一种口头文学， 也是一种最经济实惠的宣教工具。 相声的题材呢非常广泛， 变化多端，包罗万象。 这些个素材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看您呢有没有去挖掘它，有没有去注意它。 对， 听相声呢不仅是把您给逗笑了就算交差了事了，主要的呢是让您在嬉笑之余也能多了解一些个历史典故、文化艺术、风土习俗、人情事物。 所以啊，这说相声的呢得有学问呢。 他你别那儿臭美了，你是这个人呢不禁捧，给他点颜色他就要开染房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要含蓄 啊。 就你念的那点书啊，那算有学问呢。啊，开计程车的有学士，摆地摊的有硕士，有学有识的到处可见，有才有能的深藏不露。有学问要让别人说，哪有自个儿夸的呀？甭拿别人比了，我比你知道的就多，见识的就广，学问高了不知道有多少了。我什么时候跟你面前吹嘘过呀？ 好嘛，你比我更厉害。 这是跟您开玩笑。 是啊，不说不笑怎么叫相声呢？ 说相声这点学问呢、都是道听途说，即问之学。 对，我们喜欢研究这门学问，凡事都好打听好问。 有时候呢我们抓住一句话不放，深究苦索的结果呢、也能成为一段相声的好素材。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一般人常说 啊， 这个交朋友啊可得长住了眼睛啊。 哎， 听说过吧？ 是啊，这句话很普遍嘛。 对一些年长的人来说呢，这等于是废话 啊， 因为他们已经从工作当中得到了体验，生活里头得到了教训，吃过朋友的亏，也上过朋友的当 啊。怎么样选择朋友，他们肚子里有把尺。 对，年轻人就不行了。他们热情豪迈，诚恳老实，脸皮热，架不住三句好话，往往就会吃亏上当，轻者财务损失，怄一肚子气。 那要是重的呢？ 倾家荡产，还可能惹上牢狱之灾，杀身之祸。 交友不慎，后果堪虞。 所以才有这句，交朋友可得长住了眼睛啊，就是让你睁大了，睁亮了眼睛，选择朋友。 哪路人可交，哪路人不可交，怎么才能辨别得出来呢？ 有这么几种人不可交。 您说说哪几种人？ 哪个行业里啊都有这种人渣存在。 人渣？ 对，人类的渣子 啊， 人渣。 这种人可千万不能跟他交朋友。 哦，他脑袋上又没刻字儿，怎么知道啊？ 哎，您可以在生活里头观察得出来呀、啊。 嗯，怎么个看法呢？ 看电影的时候买零食，这种朋友您别交。 这句话我反对。 怎么？ 只要不是带壳的、包皮的、土糊的，不要给剧场制造脏乱。边吃边看，这是一种休闲的享受啊，也无伤大雅呀。 不错，话呢是有你这么一说， 还是的。 可是这买零食跟买零食的动机不一样。 哎，怎么不一样啊？ 比方这么说吧， 啊， 有四位一块去看电影了， 啊， 到了电影院门口，谁去买票呢？ 大伙儿抢着排队呀、啊。 哎，那仨人抢着买票，他去买零食去了。 哦， 四张全票480。 他那零食 一人一片口香糖 哦，10块钱呢、啊、 这种朋友您说能交吗？这种动机可取吗？ 哦，爱取巧那不能交。 还有一种人更不能交 啊、您说说。 在饭馆吃饭呢，吃完了以后漱口。 哎，为了防止蛀牙、牙周病，这是口腔卫生啊，漱漱口又怎么了？ 哎，这漱口跟漱口又不同了 啊，这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您说应该什么时候漱口呢？ 酒足饭饱以后啊。 是啊，别人呢吃完了饭，人家那儿喝茶，他不喝。 哦，他抽烟。 他在那儿喝汤。 哦，那是没吃饱呢。 不是，他是在那儿磨蹭时间呢。 干嘛？ 好不给钱呢？ 嘿，这点出息。嘿， 这几位喝完了茶，擦擦嘴，伙计啊，算账 买单。 跑堂的把发票拿过来，您几位一共吃的是1260。 嗯，还真不多，又是酒又是菜的。 1260说完了，这几位都掏钱， 抢着付账啊。 他不掏钱， 他干嘛？ 漱口。 哎，早不漱晚不漱，但这节骨眼他漱口， 把这个水呀、啊、横到嘴里头 啊。漱口呢。 他跟人呢用手比划。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但是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吃的这个饭钱呢，你呀别给。 哦，别给。 你呢也别给。 哎哎， 今儿这个饭钱 他给。 他也不给。 啊， 等人家把钱给了 啊， 他这漱口水也咽了。 啊，咽了。哎，脏不脏啊？ 哎，怎么又是你给了？ 又是，甭说呀，这是常吃人家呀。 这种人渣子看见人给完了钱他还有理呢。 他有什么理？他， 哎，兄弟，这钱谁给的？ 人家给的。 哎，兄弟，你不对呀、 啊！人家把钱给了，还有什么不对呀、啊？ 哦，你觉得你给完钱你就有理了？上回这钱就是你给的，今儿你干嘛又给了呢？你说吧，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吧？ 这认打怎么说呀？ 认打我捶你一顿。 哎呦，认罚呢？ 认罚呀、啊！明儿晚上在这儿，我再罚你一顿。 嗨，吃定了人家了。 吃人家一顿还要再罚人家一顿。 哦，里外里吃人家3顿。 哎，您说这叫什么人？ 人渣子。 头一回吃饭漱口行， 哦，混过去了。 第二回漱口还能凑合， 哦，糊弄过去了。 等这第三回 啊， 人家也明白了。 谁也不是傻子。 下回吃饭呢，人家不找他了。 哦，躲着他了。 躲不了。 怎么会呢？ 你不找他呀？他找你 啊。 这哥几个口味他都摸清楚了 啊啊啊！ 喜欢吃哪几个饭馆他也都知道 啊， 他挨着个的去找。 哦，哎呦，这冤魂不散，这可受不了了。 这天从老远就看见这哥几个朝这饭馆来了 啊， 他先躲起来。 哦， 等他们到了门口了，蹭一下子他钻出来 啊， 嘿嘿，哪儿去？ 哟，这怎么办？ 这是我们呢，我们没事儿。我们打算这个吃电影去。 这么吃电影啊？ 不是吃电影像话吧？我就知道你们是上这儿来吃饭的。吃个便饭有什么呢？哦，连吃你们2顿没掏钱你们就躲着我。至于吗？啊，你们交朋友真不地道，你们太浅见了。告诉你们，今儿算我的，我请客。我要不请客我是乌龟蛋，你们要不饶我等于骂我8辈祖宗。 哦，真心诚意要请客，那走吧。 哪儿去？ 吃饭去。 谁去谁倒霉 啊！ 这种人渣子、 啊、 心眼可多了。 哦， 哪个馆子大他上哪个馆子，四个人要了个小单间，伙计递上菜牌子，他让大家伙点菜。 点吧。 哎，哥们儿，咱们不准客气啊。 哎， 一个人点一个，点自个儿爱吃的。 好， 好， 别顾虑价钱。哎，伙计，你给我们预备这个金门高粱、马祖大曲、台湾啤酒、白兰地啊。 哎呀，干嘛要那么些样啊？ 呀，随大家的口味嘛，由着性的喝呀。 呵， 哎，我请客就不能委屈了朋友，慢待了客人。 哦，合着别人请客的时候都虐待他了。 哎，伙计，他们点的菜啊，照做。另外，我再加几个菜，你记一记。 加什么呀？ 溜肥肠、香酥鸭、糖醋黄鱼、炸大虾，先来个拼盘把酒下呀，吃着不够我再加。 好、这顿可解馋的嘿。 每天呢、吃饭呢，他喝不了多少酒 哦。 今天他是连吃带喝，又敬这个又敬那个，不够他一个人忙活的了。 是啊，那当然了，得让人家尽兴啊。 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您再瞧他那模样 啊，怎么了？ 脑袋都紫了。哈喇子也流下来了，舌头也短了，嗓门也变了。拿镜子让他自个儿照照，恐怕他都不认识自个儿了，都脱了相了。 哦， 一边喝呀，一边那还说呢。 啊， 我告诉你们 啊啊， 我还吃了你们，两顿。 嗯， 你们就多少我？ 嘿 啊，交朋友都让我这个伤心了啊，吃饭不给钱。哎，你们打听打听去，我是那种人吗？ 嗯，他不是那种人。 不，他是那种人 啊。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顿饭我请客。这算了什么？小 case。怕你们给钱，说我没有诚意。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在柜上存了10000块钱。 嚯！ 其中一位不相信呢，赶紧把跑堂的叫过来，轻声地问：“哎，我们这位是不是在你们柜上存了10000块钱呢？” 伙计怎么说？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我给您问问去、啊。跑堂的跑到楼下柜房那儿问会计小姐：“哎，楼上这203那四位是哪位在这儿存了有10000块钱吗？” 对，查查吧。 会计小姐把账本拿过来，翻了足有8遍， 有吗？ 他根本没存，那怎么能有呢？ 嗨， 会计小姐说了。你赶紧到楼上去问问吧，他可能记错了。 对对， 跑堂的到了楼上，很礼貌的 啊。 您，嘿，您哪位在柜上存钱了？这会儿他站起来了，晃晃悠悠的。 啊 啊，哪位存钱？我呀、我在你们这儿存了10000块。 对，他存的。 哎，先生，您记错了吧？ 嗯。 没有，我哪儿记错了呢？什么？我这10000块钱。没有了，那先生，您交给谁了吗？ 对了对了，交给谁了？ 我就交给你了啊！跑堂的一听啊，哟，说先生您什么时候交给我的呀？ 是啊， 跑堂的这么一问，他僵了，站起来就给人家这跑堂的一个大嘴巴， 要打上了。 这一巴掌呢，没打上人 啊， 再找他没影了， 哪去了？ 出溜到桌底下去了。 嗨， 人事不知，他喝喇门了。 哎呦，醉过去了。 这几位一瞧，得又倒霉一对儿。 嘿，他这主意还真绝。嘿， 气的那几位啊，饭也不吃了，是酒也不喝了。 嗯嗯， 行，我算认识他了。 嗯， 不信你们翻翻他，你们看看他那兜里头一个子儿他也没有。 嘿嘿嘿，他算真有办法。 来吧，伙计，算账吧，多少钱我给。跑堂的一算账，3750。 哦， 这位拿出4000块钱来。伙计啊，麻烦您找回来的钱呢，在门口给拦辆计程车。交给那个驾驶 啊！是人家不能把他扔在那儿不管呢。 来来来，你们哥几个帮帮忙，把他架到车上去。 那来吧， 这二位往下架他 啊！ 他那还不老实。 嗯、 你们别管我，我跟这伙计没完。 啊、 明儿我非给他们封了门不可 啊！真恨恨要给人家封门。 好不容易把他弄进了计程车了 啊， 人家把250块钱交给那个驾驶了 啊， 还只嘱咐： 嗯， 哎，驾驶先生。对不起您老您家送这位先生啊到民族路，他喝醉了，开慢着点，别摔着他，拜托拜托啊。 嘿，您看人家这朋友 这功夫让他看见了 啊。 哎，你们别管我，跟他没完。 别没完了，开车吧啊。 他在车上啊这会儿还直回头。 哦，还没完呢。 不是没完，是看那几位啊拐了弯没有。 要拐弯了呢， 等看不见那几位了。他乐了。他这一乐不要紧，把那计程车驾驶吓了一跳。 怎么 了？这位不是喝醉了吗？ 是啊。 哎哎，站住站住， 靠边停车。 干嘛？ 驾驶也纳闷啊，停车，但您不是要回家吗？ 嗯， 是啊，我是要回家。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刚才不是人家告诉驾驶了吗？民族路啊。 民族路是不错呀，嘉义的民族路 啊。 司机一脚就把这车刹住，嘉义，您这我不去。 那怎么办呢？ 那我把钱退给您，您另外找车吧。 嗨， 开车的把钱还给他，等他下了车一加油，车走了。 人渣呢？ 吃饱了喝足了，揣着250块钱，他回家了。 嘿，这点德行哎。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人渣子。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啊文哏类的作品《一肚子三国》。 您喜欢看书吗？ 喜欢呢。不过我也许落伍了。 哎，这话怎么说呀？ 我喜欢看古书。 哦，13经24史，还有《资治通鉴》。 我没那么大学问。您把我当伯阳跟李敖了。 哦，古书吗？ 那是我说的不清楚 啊， 对不起您。我说的古书啊，是指咱们中国的古典文学、通俗演义。 哦，章回小说。 哎，对对对对，这些个历史故事啊，我比较喜欢。 嗯，都看过什么？ 哎呦，那可不少啊。 啊， 什么《列国》《水浒》《东西汉》《红楼》《西游记》《公传》啊，我都爱看，尤其是这部《三国演义》，我最喜欢，那真是百看不厌的。 哦，您对《三国》这本书印象很深？ 嗯，哎，可以算是熟读。 既然这样，我跟您请教个问题。 我是有问必答。 嘿嘿，这位不会客气啊。 这干嘛客气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啊。是是是，请问您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啊，谁的能耐最大，本事最高？ 哦，谁的能耐大 啊？ 哎，这还用说吗？关羽关云长啊。 嗯， 关羽能耐大呀。 哦，关公有什么能耐呀？ 也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刀劈秦琪斩蔡阳，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要搬家。那关羽这都多大能耐呀？ 嘿，那关羽这么大能耐，为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不过吕布一个人啊？到底儿谁的能耐大呀？ 要这么说嘛，那就是吕布的能耐大喽。 哦，那吕布有什么能耐呀？ 哎，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他辕门射戟，百步穿杨，给袁术、刘备两家了事，大将纪灵都不敢不服啊。 嗯， 哎，吕布能耐大。 吕布这么大能耐，在白门楼怎么让曹操给逮住给杀了？你说谁的能耐大？ 那曹操能耐大。 哦，曹操有什么能耐？ 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灭袁绍，定辽东，征乌桓，伐刘表，下江南，李九临江，横槊赋诗，可称一世之雄。曹操的能耐大。 哦，曹操这么大能耐，为什么濮阳遇吕布，宛城遇张绣，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赤壁之战差点没叫周瑜给逮着，这谁的能耐大呀？ 那要这么说，那就是周瑜的能耐大了。 周瑜能耐大。 嗯嗯， 那柴三口叫孔明给气死了，还能耐大呢？ 那诸葛亮能耐大。 哦，诸葛亮那么大能耐，六出祁山叫司马懿给挡住动不了了，死在五丈原，这算能耐大吗？ 那就是司马懿的能耐大。 司马懿这么大能耐，在曹操手下不得重用，曹操说他应是狼顾，不可负以重任。 嗯， 那 你能耐大。 哎，我又不是三国的人物。 啊，那你说三国里头谁的能耐大呢？ 哦，你问我这个三国里头谁的能耐大呀？ 啊，是啊。 我告诉你说，你可别跟外人说去。 啊啊，你说说。 三国里头能耐最大的 谁？ 齐天大圣。 跑西游记去了。 嘿嘿，这是盘盘你的道行还真不错。 嗯 啊，听您刚才呀这么一说呀，可以说是熟读三国呀。 当然了，我告诉你，我这一肚子没别的， 都是什么？ 三国。嘿嘿， 一肚子的三国。 哦，一肚子三国。 哎，不但熟读，而且还能评说。 都在哪儿说过？ 哪儿都说过。 电台 说过， 书场 说过， 堂会 说过，什么场合我都说过。 三月三盘头会上说过吗？ 庙会上我是说过呀。 庙会干嘛呀？三月初三王母娘生日，给西王母祝寿的蟠桃会上，那是您说过吗？ 没有。 哎，你不是说什么场合都说过吗？ 那要那么一说，这我还非得去一趟不可喽。 哎，对呀，那才算是说全了呢。 哦， 哎，不过今年去不太容易哦。 为什么？ 今年主持人换了。往年呢都是元始天尊， 今年呢？ 今年是通天教主，连那知客也换了。 那谁来招待贵宾呢？ 大肚弥陀佛。 哦，弥勒佛啊。 哎，知道他的出身吗？就是那个长耳定光仙呢，野猫精，俗称兔崽子。你看过《封神演义》没有？ 看过呀。 他原本是个兔子精，因为这个万仙阵呢，他没晃那块六魂幡。有功 哦， 后来呢叫佛祖把他耳朵往下这么一拉，把嘴缝上了，哎，就成了弥勒佛了。因为呢他是兔子精变的，所以是既自卑又自负。 哦，他当了知客，负责接待任务了。 哎，看守南天门，要显显威风。 进天宫的第一道关卡呢？是 他是小人得志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在这个南天门外边贴了一张告示，凡是来赴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不准沾有九色财气。 要是沾上九色财气呢？ 只要一沾上这四个字的边儿，就不准赴会，连南天门都不让进去。 嚯，这可过上官瘾了。这 老远就瞧见关羽、关云长骑着赤兔马，周仓扛着青龙偃月刀，关平腰里头挎着宝剑就来了。爷儿仨来到南天门前边，弥勒佛把手一伸，把脸往下一沉：“什么人，少往前进！” 弥勒佛不认识关羽啊？ 认识。 哎，那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诚心找茬嘛。 啊，那关公怎么说呢？ 汉室关羽前来与王母拜寿。 拜寿来的。 拜寿啊？ 对， 不必啦，请回吧。 哎，他怎么给挡了驾了？ 为何不让关某进去？ 什么道理？ 弥勒佛用手一指：“你看看告示去啊。” 哦，关二爷来的时候没看呢。 关某已然看过，沾有九色财气者不准进入南天门。我一字不沾，为何不准某与王母拜寿？ 是啊。 你说什么一字不沾呢？ 怎么回事？ 你呀、四个字都占全了。 哎，这可是血口喷人呐。 先说酒吧。 啊， 文酒斩华雄，你喝酒了没喝呀？ 这我这有问题。那色呢？ 你身在曹营，曹操送你十名美女，这不是色吗？ 喂喂，这可是胡说。给了十名美女啊，人家关公没要，都去伺候二位皇嫂了，隔宅断院。他们住在后院，那关羽在前面那儿秉烛打蛋，在那儿看书呢。 哦，后半夜皇嫂都睡着了，叫过俩去，那谁知道啊？ 他这简直是强词夺理呀！哎，那财呢？ 那上马金，下马银，那不是财吗？ 哎，挂印封金，人家没要啊。 我知道啊，河北寻凶，那么多金银，分量太重，他没法带呀。那年头要是有旅行支票的话呀，他早就揣口袋带跑了。 哎呦，真是气人了。哎，那气呢？ 国无官斩六将，没气怎么杀人呢？ 这 几句话把关公可给堵住了， 有理说不清了。 你知道关羽那脸是怎么红的吗？ 怎么红的？ 就是让他给气的。 是啊， 当时关羽残眉倒竖，凤眼圆睁，一瞪眼， 坏了，关羽一瞪眼就要杀人了。 不，这回关羽要跟他争辩道理， 分个是非黑白。 周仓是个粗鲁人呢，一看关公瞪眼了，把青龙偃月刀就递过去了。 哎呦喂！ 关平一看又要出人命，赶紧上前给拦住了。 啊， 父帅，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爷们儿说不过他。 怎么呢？ 这兔崽子一肚子三国呢。 我呀。